400-015-5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看天里唱惊喜，做梦里下车闲谈，红星枝头吹一闹，丽华细雨连阴天，飘头雾里眨沙眼，夹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卫视人文讲述类节目中国故事大会第二季将于本月16号开播，节目以改革开放40周年为独特切入点，选择12个不同行业，以行业变迁的故事唤起人们的时代记忆、生活回忆，讲述当代中国的人间百态。以120急救医生为题材的大型院前医疗急救纪实片《生命时速紧急救护120》将在东方卫视开播。系列片将镜头对准了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的3辆120救护车，记录了9位一线急救人员在接到急救任务之后所发生的故事。全新代际相亲交友节目《新相亲时代》即将在江苏卫视播出。这档节目由《非诚勿扰》中国式相亲的原班团队打造。节目当中，主持人孟非首次过招相亲对象的父母，两代人的情感观点在现场激烈碰撞。大型人文艺术类节目《信中国》本周登陆央视综合频道，节目每季选择一个书信主题，每期精选一些书信，展现从1921年建党至今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员的书信。节目集结了李幼斌、唐国强、吴京、黄渤、陈建斌、蒋勤勤、刘涛等60多位深受观众喜爱的艺术家和演员。节目当中，他们将通过读信的方式与写信者对话，带领观众发现一个个我们看似熟悉实则陌生的人物的内在灵魂。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面向全球火热开展，活动将推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主题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歌词征集在5月31号截止，歌曲征集在7月31号截止。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了解。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昨晚发布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橙色预警措施于明天0点到14号24点实施。预警期间，建筑垃圾、渣土、砂石运输车辆禁止上路行驶，停止室外建筑工地的喷涂粉刷、护坡喷浆、建筑拆除、切割、土石方等施工作业。列入橙色预警期间工业企业停产限产名单的企业实施停产限产措施，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请市民做好健康防护。市教委近日发布关于切实做好2018年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学校要提高广大师生的食品安全意识，完善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健全学校食品安全责任体系，保证广大师生吃得放心安心，坚决防止重大学校食品安全责任事故的发生。2018年北京市中招体检将于本月15号启动，北京市体检中心有关负责人提醒考生，体检前要预防感冒，防范运动损伤。另外，体检前一周要尽量避免服用损肝药物及营养品。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显示，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9%， 一至二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 2.2%， 时隔一年重返二十代。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不佳，外出需要做健康防护。明天0点到14号24点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生效，相关车辆禁止上路行驶，司机朋友们请自觉遵守，在此期间有持续的雾霾天气，不适宜大家户外活动。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轻到中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扩散条件不好，有轻度霾，晨练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气温在0到15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明天扩散条件不好，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逆龄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戏霄堂经典话剧《有多少爱可以胡来》特约播出。有些话说出口言之凿凿，信誓旦旦，但是到头来只是胡说。有些爱袭来时热情激烈，铭心刻骨，但是到头来只是胡来。到底是我错了还是他错了？3月24号到4月8号，西区剧场邀请所有创过业或者爱上过创业者的男男女女，一起来看戏霄堂加演12年的经典戏剧《有多少爱可以胡来》。抢票热线13522332465，13522332465。 即将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上演的希腊当代著名剧作家卡巴奈利斯的话剧《晚餐》是一部反战主题的话剧。这部取材于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三联剧，在81岁的罗锦麟导演的指导下，将2500多年前的古希腊话剧浓厚的复古主义和简单而不失内涵与美感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今天的演艺群会带您去认识这部带着浓郁古希腊特色的话剧《晚餐》。欢迎收听演艺群英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部话剧，这部话剧呢是希腊当代最著名的剧作家卡巴奈利斯的名剧，叫做《晚餐》。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特别请到了3位嘉宾。第一位嘉宾呢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教授，同时也是博士生导师罗锦麟老师，欢迎您，罗老师。 谢谢。 另外一位呢是在这部剧当中饰演男一号的张福元老师，欢迎张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的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演员徐岑子，欢迎。 大家好。 说到了这样一部叫做《晚餐》的这样一部话剧，其实它由来已久，如果熟悉戏剧的朋友可能知道，这部剧呢它其实是非常有高度的，而且除了它的作者比较有名之外呢，其实这部剧它的这个前情是取材于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三联剧，叫做《阿伽门农》《奠酒人》还有《复仇女神》。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还特别请教了罗老师啊，到底什么叫做三联剧。其实这个三联剧还挺特别的，就是说是不是相当于我们这部晚餐是取材于这三部戏，把它们融合到一起写了一部戏。 是。 然后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哈，就这种三联剧我们现在其实在戏剧作品当中看到的还是蛮少的哈。是希腊时候特有的吗？ 那是希腊戏剧嘛，是人类戏剧的最早的戏剧，就叫起源。那么起源时候的古希腊悲剧，那是全世界的戏剧工作者都非常向往的。那么这部戏呢是在历史上叫悲剧之父埃斯库勒斯的三联剧。所谓三联剧呢就是三部独立的戏。但是呢它的故事和情节是一个一脉相承的。所以叫三联剧，有点咱们中国连台本戏的意思。连台本戏 连台本戏的意思。 它是三部，而且它就是在比赛，这是规律，必须拿三部。当然现在存下来的，可以看到剧本的就这一部三连剧，其他的三连剧有的只有一部，有的顶多还有两部。像那个普罗米修斯，那只有两部，那第一部就找不着了。 其实这个戏有点像古化石哈，应该说是祖先遗留给我们的一个文化遗产。 是这样的。 这部戏有2500年的历史，所以到今天我们再来排这部戏，就是穿越了。其实，让我们一起去感受古希腊那个时候的戏剧到底是有怎样的风格和特色。这部戏其实是到目前为止，今年是2018年，其实是2010年开始首排，到现在 首 对首演到现在应该是 100多场， 100多场十轮演出。 昨天是105场。 哇，105场， 对， 非常有历史哈。挺想问问罗老师的，怎么想到要编排这样一部戏？您是导演吧？ 我是导演。这个戏说起来也挺有意思，因为我从1986年开始在中国上演第一部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以后，那么可以说这30多年来，我在这个希腊戏剧里头就是不断的去学习、去挖掘，排了很多的戏。那么到了2008年的时候。因为要在2009年，在北京举行中国希腊文化年，因此希腊方面就推荐了这个剧本，而且指定让我来导演，那么当时正好是张和平院长到北京人艺就任，所以我就给他建议，北京人艺还从来没有演过真正的古希腊悲剧，所以我就建议拍这部戏，那么这部戏呢？它很有意思，它不是古代作家写的，是现在的希腊作家写的，而且又是现在的叫当代希腊戏剧之父卡巴内尼斯先生。那么他写这部戏呢，是因为他对战争、对人类的这些仇恨，他有切身的体会，因为他被关到集中营，二战的时候， 他是二战时期， 到二战以后，他回到希腊以后，他就成了一个有名的电影编剧和戏剧作家，他就专门写这种戏，这个戏在希腊影响很大，而且是他本人的代表作之一。那么当时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傻了，因为这个剧本第一次我也看不懂。 您还看不懂？ 为什么呢？因为他写的是现在一个希腊剧团，在排练场排这个戏，排着排着演员休息了，又议论几句，然后又接着排。最后这戏排完了，那个一个角色和演员自己还讲了一大段。我就当时很纳闷了，我说这麻烦了。演员穿的是演员自己的服装，自己放了又谁是谁呀、这些人物那么复杂，希腊神话，我中国观众很难接受。那么正好北京人艺请我了，同意这个戏了以后，我想北京人艺没有演过古希腊戏剧，我们干脆按传统的古希腊的演法，因为他的故事和人物全是那个三连剧的第四部，是后人根据那个故事写他们怎么样。这个故事呢，我简单说一下。 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戏的时候，我看到他那个简介，我感觉我看不懂， 是 我会觉得哎好头疼，再回过来再看一遍，至少看了3遍我才搞明白，哪个角色哪个角色之间什么样的恩怨情仇。 对， 所以罗老师介绍一下啊。 这个故事啊，就是原始的这个剧本的三连剧的故事，是写这个特洛亚战争的大元帅，叫阿伽门农。这在希腊人里头就是英雄，就像咱们岳飞一样。一提阿伽门农都不得了，他呢打了10年的特洛亚战争胜利了，就把这个特洛亚的公主作为战利品就带回了他的家乡，就是他的城邦，叫麦西尼。哪想到他回来啊，就被他的老婆就是王后，和王后的情人，就把他杀死了，而且把特洛亚公主也杀死了。那么阿伽门农的女儿，也就是陈子演的这个角色， 徐陈子的这个角色， 就当然就不服啊，你怎么把我爸爸杀了，就找他弟弟来，那么把弟弟找到了以后，他们姐弟两个就决定把母亲杀了，那么要给父亲报仇，就这么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戏的特点在哪儿呢？第一是这个作家没有把它写成一个传世的英雄，而写成了战争的发动者，罪恶的元凶。同时呢，那些儿女不是杀了母父亲被杀了，他又杀了母亲，精神都快分裂了，甚至于要疯了，这种痛苦，因此是儿女痛苦的根源。 哎，而阿伽门农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也觉得后悔了，但是后悔已经晚了，悲剧已经发生了，是吧？所以他很深刻，这是第一层的意思，啊。第二层的意思呢，就是四个鬼和四个活人在一块吃晚餐。 哦，这是完全脱离于剧情之外的另外一个。 剧情还是原来的剧情。 哦。 但是呢，是他们的后事。 哦。 就是三连剧以后的事， 嗯， 做的就有很大的创作余地了。那么四个鬼魂， 嗯， 他们相互间谅解了。 哦。 活着的儿女在精神锁链中间，简直是不可挣脱。 嗯。 很惨。 嗯、 所以看这个戏的观众，一般来讲，戏散了都坐那儿不动，出不来。啊，因此人类这种战争，你好我杀你这种东西，就是要消灭。 嗯， 人类最好是一种大爱，所以这个戏的主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大概的故事是这样。 嗯，啊， 而且这个戏搞起来对我们来说是相当困难的。 嗯，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就是历史。 嗯， 对这个故事，希腊人的这种精神。 嗯， 而且这个文，就是那个语言上的问题，很多问题。 嗯， 我举一个例子就说明问题了。张福源老师他扮演的是阿伽门农， 嗯， 他为了了解阿伽门农、嗯、了解这个家族的故事，就刚开始一零年他带了20多本书到上海去跟儿子弹琴，然后把这20多本书都读了来研究。 嗯， 那么我按照古希腊悲剧的就传统的演法来演呢， 嗯， 就把他剧本中原来的这些东西都保留了， 哦， 那些现代的那些就都给他去掉。 嗯，您说的这个古希腊的演法，它是一种怎样的表演方式？ 哦，这个说来就话多了。 嗯，简单介绍两句。 简单介绍就是，它因为是广场演出，最大的能坐14000人的，现在还能用的， 嗯、 叫 Epitaphros 古剧场。那么在古剧场就是白天演，晚上它没照明啊。 嗯。 所以它那个广场一大了，所以它的表演的动作就要放大，要夸张，嗯、声音就要亮。 哦、 啊。那么最重要的是悲剧，你必须有真情实感。 对， 所以演员必须拿自己的真情实感去打动观众。 嗯， 他有很多的要求。哎，另外呢，希腊的戏剧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西方戏剧，就是 drama，、 嗯、 咱们中国说就是话剧。 嗯， 它的祖先就在那。 哦， 所以现在很多东西都那时候传下来的，包括后来的莎士比亚， 嗯， 啊，以及后来的，都是学习这个希腊戏剧来的。 嗯， 所以古希腊戏剧在戏剧来讲，那是祖先。 嗯。所以其实这一次也是追根溯源啊，让我们真正感受到话剧在一开始发现发明它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对对对， 嗯， 就是这个意思。 对，这就是晚餐哈、啊 嗯。 说到这个晚餐，其实刚刚也说到了，到现在是已经排演了10年10轮演出105场了。张老师，您饰演的这个角色叫做阿伽门农啊，这个大英雄，这个角色是您第几次饰演？就是这10轮演出当中。 10轮演出我都在。 10轮演出都在。 对对对。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演员他演戏，如果演的这个次数比较多，都已经倒背如流的时候，他会有新鲜感吗？ 会，因为每次演出都是对角色的一种深刻体验。 嗯 嗯，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感受。而且我们每次拍戏，我都会有变化。这个罗老师清楚这些，就是我每一次变化必须跟导演沟通，因为。认识在随着演出的深入会在不断的也在不断的深入， 嗯， 就是有些过去比较浮浅的一些认识逐渐的加深， 嗯， 还有一些对当时对有些问题不太理解的，随着演出场次的增加越来越，包括观众的反馈， 嗯， 就是越来对自己的心灵越有震撼， 嗯， 于是就会生发出更多的想法， 嗯， 就会使自己的表演越来越丰满、 嗯、 因为这个演员吧，每一次演出都必须保持自己的新鲜感，如果像那个画展似的，一个画永远挂在这儿，谁来看100遍仍然是那样的话，那就失去了话剧表演的意义。 嗯， 必须每次用心创造。每一次反正挺很累，这个戏是比较累。 对，因为它既是悲剧，同时角色之间的这种爱恨情仇啊。 对，而且特别纠结，这个人物特别纠结。 嗯、 罗老师说他原来是个，确实在希腊人的心中他是一个大英雄， 嗯， 是民族英雄，因为他扩展了希腊的疆界， 嗯， 这个把一个小国变成了那么大一个疆土， 其实有点像中国的成吉思汗。 哎，对对对、嗯、所以就很就是希腊人很崇拜他。 嗯， 但是其实呢，征战他就要死人，征战就要发动战争，发动战争就要使很多无辜的人失去生命，所以对人类来说绝对是一种残害。所以这个人呢一直在纠结，他应该是就是被权、疆界、女人、钱财，就各种纠结在一起， 冲昏了头脑， 冲昏头脑。 嗯， 但是当一旦自己躺在地下只剩灵魂的时候，他会清醒地看到人间的惨剧，所以他在反悔，他是以一种死人灵魂的办法在反悔自己的生命，所以这个人一直在这种纠结当中活着。 嗯， 所以最后他突然明白了，造成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人的那点私欲，那点欲望毁了这个世界。本来人生下来都是干干净净的，每个人都希望大爱，希望和平，希望幸福的生活，但是由于某些人的私欲使这个世界变得纷繁不断，所以炮火连天嘛。所以他在反省这些的时候，所以最后他在最后的时候就说，每当他要闭上眼的时候，都会看到很多孩子的眼睛在看着他，在他在说什么，你应该对这个世界说点什么，用你的罪恶来告诉后人不要再这样了，好像应该是这么个，就是整个欲望吧，就是世人的欲望。所以他呢又带着很多神话色彩，因为这个希腊本身也是产生神的国度，他有很多神是吧，太阳神、复仇女神是吧，他有很多神，他把很多神论呢，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人类对于世界公平的向往，当人力所无法达到的时候，他只能寄希望于神，所以才造出了那么多神。所以阿伽门农不是神，他只能通过自己的反悔告诉世人，战争是罪恶的，和平是幸福，是我们大家所追求的。所以一直就在纠结中演，每天都哭得稀里哗啦，所以就是不可能不动真情，不动真情是绝对没法演的。 张老师有没有时候是入戏太深？ 睡不着觉的时候有，就是为这些事儿遮饼的时候很多，还有一个就是演员嘛，你进戏是肯定要进不去，要强迫自己进，要想尽办法，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进戏的办法，都不尽相同，有的是从这个侧面切入，有从那面侧面切入，但是真情实感永远是不能变的，只要你用你的真情实感，你总会有新鲜的体会，就会入戏。至于说入戏出不来，好像也还没有那么严重，因为你当这个故事演完了，你把你所人物表达的表达完了，你演员也就完成了你的任务，所以那个时候一到谢幕的时候会很难，心里仍然很难受，很纠结，甚至眼里的泪还没干，但是我知道我该谢幕了，所以也就出来了，要感谢观众来支持我们演出，所以也就出来了。 所以话剧演员每一次演戏都特别过瘾，因为他每次都有不同的新鲜的感受，观众也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观众也有着不同的期待。刚刚说到了其实是两位老师对这部戏的看法，其实再想问问年轻演员徐岑子，因为徐岑子属于这个80后吧，还是90后？ 80后。 80后，对， 我也就是90后。 80后可能他来演这样一部古希腊的话剧，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因为毕竟他有着这个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是特色来在表演上。所以岑子，你演的这个角色先简单介绍一下，他是怎样的一种性格？ Electra 呢，他是阿伽门农的小女儿，其实最后的这个矛盾的这个爆发点，加然后痛苦的爆发点其实是 Electra 把母亲和艾克里斯特斯，就是教唆他的弟弟把母亲和艾克里斯特斯杀掉以后，把自己和弟弟也给弄疯了。 哦，他是他亲生母亲吗？ 亲生母亲。 嗯， 其实我们第一次就是在排练的时候，罗老师给我们上了几天课，就是在讲古希腊文学。我每一轮演出的，我那时候做了笔记，每一轮演出都会拿出来再看一下，但是真的是太难了，这个东西。 难在哪儿？ 他的人物很多，然后他的情感又非常的，我觉得是就是那个2500多年以前的他们的那种情感太厚重了，我觉得我们理解起来，其实我每一次看我都觉得 哎呀，太难了， 好虐心呀、啊， 特别虐。嗯，然后在就 Electric 呢，他我但我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取巧的一个就是 方式 办法，对对对。罗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 ，Electric 在希腊的这个语言里面，它有恋父情节的这个意思，所以我就是在选择人物的这个在人物表达上，我有轻重的，我想把恋父情节表达的更多一点，所以在我们序幕有爸爸出来讲话，然后有一句台词，我每一次演出的时候，我都在斟酌我要不要在那个地方反应，因为爸爸在说话，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反应，不反应不对。有一句你是光荣的闪耀的在说儿子，但是 Electric 认为我才应该是这个儿子，我才应该是继承人，但是他的那种痛苦和纠结，就是其实他对爸爸没有美好的回忆，他又很爱母亲，但是他又觉得母亲不应该杀死爸爸，所以他的那种情感太纠结了。杀死母亲之后自己又后悔，然后把就是这个事件把弟弟和自己给弄疯了。每次演的时候也是跟福原老师一样，就是说我没有演满十轮，我中间我刚才迅速的看了一下，那天在 你是从哪一年开始演的？ 我是2010年，我是第一版 首演 就是我，然后2012年我演了，然后2013年开始有毕制，然后我刚才迅速的看了，就是中间我可能有落2轮吧。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是我演一半儿，然后这样。但是每一次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有一次是第3轮还是第4轮演出的时候，就是排练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我说罗老师，我能不能换种演法？罗老师，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一开始就是那你说那你试一下，因为我们首演之后其实我们每一次的这种演员 的调整， 对对对，就是都是比较情绪上都是比较小的调整，但是我那一次我是整个人物感觉的调整。然后罗老师那你先试一下。但是后来我特别感动，就是我们彩排见完观众以后，罗老师接受了，这个是很多年以前，但是我包括我现在，我其实每一轮演出我们都会做一些小的调整，包括这一轮也是，我可能就是在每一次我觉得情绪，我比如第一轮情绪很激动的地方，我这次试试收一收，所以就像刚才福原老师罗老师说的，我们特别我们这个戏在小剧场演，又是这么情感这么饱满的一个戏，观众的反应很就是其实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们离观众太近了，但是我们这个戏的观众都特别特别好，我们每一次谢幕的时候观众都傻了，就是还没有从戏里面出来，对，但是我有一轮演出的时候就有一点觉得出不来，那次演的10场我记得，我觉得我当时演到第10场，我觉得如果我再演多一场，我快抑郁了，我真的快抑郁症了。我当时我就在想，我这是抑郁症吗？就是我觉得晚上睡不着觉，情绪每天都很低落，然后我晚上还睡不着觉。然后我真的第10场演完，我说如果我再多演一场，我可能真的会得抑郁症，就是有一点，就是自己没有调整好。但是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角色太让人心疼了。 我插你一句吧，就是在这个古希腊戏剧中间有两个人物是最难演的，一个就是儿子 Aristus， 我今天没叫他来，一个就是女儿 Electra。 那么因此在国际上戏剧界说，只要你演过这个角色了，这两个角色任何你演了一个，马上对你另眼看待，因为这个人物的东西太复杂了。 对，光芒万丈，徐森子现在 bling bling。 对， 整个排练中要求他们真情实感。那个演俄瑞斯特斯的第一轮的那个，那个叫 杨佳音， 他后来这个罗老师，我可不演了，我受不了了，因为他疯了， 对， 他是半疯，人受了精神的啥了，都是战争啊。 对， 都是八招子，每次到看到这戏的时候，到最后这个每一轮他的台词都要变，就是那一句，像什么什么眼睛望着我，说点什么说什么，他每次都得有新的处理。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会，我是一丹。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即将在3月3号到3月19号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演出的话剧《晚餐》。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绎江湖。 演绎江湖由戏霄堂经典话剧《有多少爱可以胡来》特约播出。有些话说出口言之凿凿信誓旦旦，但是到头来只是胡说。有些爱袭来时热情激烈铭心刻骨，但是到头来只是胡来。到底是我错了还是他错了？3月24号到4月8号，西区剧场邀请所有创过业或者爱上过创业者的男男女女，一起来看戏霄堂加演12年的经典戏剧《有多少爱可以胡来》。抢票热线：135-2233-2465，135-2233-2465。 即将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上演的希腊当代著名剧作家卡巴奈利斯的话剧《晚餐》是一部反战主题的话剧。这部取材于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三联剧，在81岁的罗锦麟导演的指导下，将2500多年前的古希腊话剧浓厚的复古主义和简单而不失内涵与美感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今天的演艺群会带您去认识这部带着浓郁古希腊特色的话剧《晚餐》。欢迎收听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希腊当代最著名的剧作家卡巴奈利斯的名剧，叫做《晚餐》。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几位嘉宾，第一位呢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也是这部戏的导演罗锦麟老师，欢迎罗老师。 谢谢。 还有一位呢是这部剧当中饰演主要角色男一号的阿伽门农的演员张富元老师，欢迎张老师。 谢谢大家。 还有一位呢是青年演员许岑子，欢迎岑子。 大家好。 其实我们刚刚上半时段到最后的时候，岑子都已经有点刹不住车了哈，说这个剧确实是有太多太多可以表达可以说的了。但是我想问问岑子啊，你其实除了中间的两轮没有演，其实基本上那8轮你是都参与过演出的。 对对对， 都是这一个角色吗？ 都是这个角色 ，Electric 这个角色。 Electric 对。 哇，这个角色演了这么多次，而且80后嘛，那个时候你可能还刚刚大学毕业，到现在已经工作了快10年的时间吧，8年的时间，对你来说其实也是在不断成长的过程当中来饰演的这个角色， 对， 为什么没有想过中途再换一个角色呢？ 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在创作一个人物的时候，这就是话剧的魅力，就是我们可以演一个人物演10年，甚至演20年，我们在不停的创造。不停地去再塑造这个人物。所以真没想过说，哎，我换一个角色，除非哪一天罗老师说，岑子啊，你现在这个岁数演不了了，你可以去演姐姐了，然后再长大你可以去演妈妈了。对对对，我就是我觉得这就是魅力。我们拍影视剧演员拍戏拍电影可能 都会说是遗憾的艺术。当然我们每一场演完可能有这个地方没有处理好，也会有一些遗憾，但是这个就是话剧演员特别，我觉得我们能特别自豪的说，就是我们可以不停的用很长的时间来塑造一个人物，让他成为经典。 所以说对于岑子来说，每次演出都是全新的，也会在不断的成长。这里边你觉得这个人物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就是这个 Electric， 你觉得你最喜欢他身上的哪一种特质是让你最过瘾的？ 哇，好多都很过瘾。但是我觉得那种掌控，就是他想掌控整个事件，可是又掌控不住的那种无奈和疯狂。还有那种最后他其实是妹妹，然后姐姐来的时候他还是有，所以他这个就是这种性格的复杂性吧。对弟弟的内疚，对妈妈的内疚，对爸爸的依恋，然后对，其实他对姐姐也是依恋，但是他又觉得我才应该掌控这个世界。 我还想问问罗导，怎么选择岑子来演这个角色？这是一个高难度的角色呀。 是。 他这么年轻， 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个戏要给仁义啊？就因为我相信仁义的演员，不管他们的老演员，像傅园慧代表的，那真是艺术家。对艺术的那种执着，那种不停的追求，那种刻苦。那么，然后年轻的嘛，像岑子也都，他们的年轻演员。说老实话，这青年演员都是尖子，你要不然你进不了仁义。 没错。 那么因此的话，我根据这个角色的需要，那么就跟剧院商量，剧院就推荐给我。那我一看很合适，这些都很合适，可以说我们这八个角色，四个鬼，四个人，他都是这个特点有的，而且每个人都有戏。不是说就一个戏就他，是吧？还有姐姐，那个姐姐很厉害的。姐姐回来以后，哎呦，看到这些就受不了了，怎么办？我这个因为故事很长，我就没法讲了，还牵扯到祖辈的一些诅咒。所以姐姐就决定，既然我们家族会这样，干脆咱们都死了吧。所以最后姐姐下毒药，弟弟妹妹包括她自己都杀死了。你想这观众出得来吗？所以上了戏后观众在那儿就不肯走了。 那我还挺想问问导演罗导的，其实我们这个戏也排了有八年了，十轮演出嘛，有没有想过是什么样的人来看？年轻人看了会不会有点，就是因为太遥远了，而且又这么的虐心啊，能接受吗？而且这是小剧场的话剧，并不是大剧场的。 好，正想要给你回答这个问题，在2010年我们首演的时候，我心里是很担心的。 忐忑、 我说观众肯定坐不住。因为你看读剧本，我们都不那么，我们都那么费劲，观众更复杂， 而且名字又一长串。 对，希腊的名字最让人难记了。那么一演出以后，我有点傻，当时抽签的有少，极少，而且是老年人、中年人多，青年人少。但是随着这个一场一场的，现在是95%都是年轻人。而且全都坐住了。从这个戏一开始，一直到最后，没有看手机的，连咳嗽都没有，就全神贯注，鸦雀无声。这就是戏剧的魅力。当然有他们的表演，他们的表演吸引了人。当然为此，在这个剧本上我特别加了一个序幕，就是把这个背景给观众演。就这样的首演以后，仁义的艺委会还不说不行，看不懂，罗导演你自己必须亲自上台，做个。解说。我当时想为了戏还真是要普及，让观众明白。 对， 于是我就开始，我也上去 解说、 结果也成了这个序幕的序幕，成了一个保留项目了。所以我每场也要跟，我跟服务员还有一个演情人的那个，我们三个人是从头跟到尾的。105场我们一场没落。 哇、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也另外一个觉得我们中国就是北京啊，观众的欣赏水平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在生长，在成长， 在提高。 而且现在很多这个青年观众看了以后会去写的那个感言呢、真叫我感动啊！一个高中二年级学生写了那么长，理解的准确极了。而且每一次演出他几乎都要来看，就是有人就是这么上瘾。 所以说，即便是过去了2500多年，经典就是经典，经典永流传。 是这样。 今天我们再看这个经典，依旧还是经典。 还是这样。 对，就是人性的很多东西， 没错， 永远都是有共鸣的。 没错。 对，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哈、跟我有同样的感受。话剧其实也是一门语言艺术。今天是广播的形式，大家虽然看不到画面，但是也特别希望通过声音的方式哈、能够 在这儿啊，在现场能够聆听两位演员来给我们演绎其中的一小段经典台词。我们先让张老师吧，张富源老师，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最喜欢的一段台词是什么？ 一共是这几大段吗？我都喜欢 哦， 不喜欢没法演。 哎呀，他的每一段都很精彩， 很经典。 每一天在演这个戏，连续一演十几场，这十几天的生活都是乌云密布， 很抑郁的， 嗯，很压抑， 嗯， 听不见，就是家里都听不见笑声，因为我们家里是经常是欢声笑语，尽管有时候就我和我夫人两个人，但是我们两个人也经常的开玩笑， 嗯， 也是老是欢声笑语，只有演这个戏的时候，家里总是死气沉沉的， 嗯， 心情不愉快，就是不是很开，老很压抑。 嗯， 因为我跟你讲，就是这个要真情实感，那么对于这些悲剧到了真情实感，你要演不演，他得有前面的情感的积累，你突然想让他，这个说老实有点是有点， 对， 他这个不像老说个诗啊，我张口就来，或者高兴的事儿，他这个因为全是悲剧啊。 嗯， 为了满足他没关系，咱们 这个坏人我来做了，让大家就听一小段吧，张老师， 好吧， 别累着您，听一小段， 不要紧，我就把最后一段说一下吧。 嗯。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当你在做一件事的时候，不光会有你做的事情发生，其他无法预料的事也会相应发生。所以我才会落得一个如此荒谬的下场，这或许就是我在那个最后的荒谬时刻看清了一切的原因。我孩子的母亲成了我的刽子手，在我的房间，我的床上，那里每天井井有条，摆放着朋友们送的礼物、纪念品，还有小玩意儿。我可以躺在干燥舒适、散发着淡淡香味的床单上，看着我的鞋和袜子。对我这样一个人而言，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荒谬结局，绝不仅仅是巧合。我记得，我仰头看着天花板，那些木头上的小结疤，就像是孩子们的眼睛一样望着我，似乎在等待着我说点什么，说点什么。 真的是太棒了！哎呀，我觉得张老师的台词一出来啊，我就感觉好像回到了小时候看的那种话剧或者电视剧当中的那种经典的状态。 我也累了， 现在都流泪了， 流泪了。张老师每次都流泪。哎，我特别不好意思，张老师，让您又一次的调动起这样。 但是呢，他虽然什么还是快乐的。 哎呀，反正你虐吧，虐吧，教你了。 这么优秀的、这么敬业的表演艺术家，将这样一部经典的古希腊的话剧带到我们身边，我们真的是不容错过。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次上演，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在北京在仁义的实验剧场看到这样一部经典的话剧。这次只演几天，十几天吧， 十五场。 哇，那张老师好辛苦啊，十五天。 那当然了， 每天都是这个主角吗？都要上吗？ 当然， 你一周就休息星期二。 怎么样，陈子来一个？ 啊，我 来一个， 好吧， 哪怕就几句都行。 姐姐在问我，姐姐让我说一下妈妈的情人什么样子。 嗯， 然后我就想起了艾奎斯特斯跟我说的两段话。艾奎斯特斯，艾 奎斯特斯，我们在他门口面对面碰上了，他死命地抓住我的肩膀，我无法挣脱。他对我说，给奥瑞斯特斯带信去，他可以回来，没事的，我们是罪人。我和你母亲会在他回来之前离开的，帮帮他 Electric， 天神保佑你。 他跟你说的是实话， 他跟我说的是实话，可是你不相信他。 可是你不相信他。 我朝他的脸啐唾沫，我冲他喊，我可不傻，不会带着 Aristides 中你们的诡计，让你们像害死父亲一样害死我们。他悲伤欲绝，继续说，小心 Electric，我们为自己设下的陷阱才是最糟糕的，一旦我们的灵魂深深堕落，就陷入无底的深渊，那是一条不归路，永世也不能回头了。 我真的觉得每次听都是享受，闭上眼睛去感受，会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嗯，我看罗导在那儿听的也非常的享受。 谢谢导演， 这就是我们的演员呀。 因为我的台词就是有点我的每一段都是中间 要，它比较碎，就是中间都有别人的插话， 中间都有别人插话， 不像我那个大段的就全是大段大段往下走。 所以其实我这个角色，我觉得还非常非常依赖我同台的所有的演员们。 对， 他们八个演员相互间是非常好的， 连魂儿都拖着，你知道吗？ 真的真的 有一种节奏，是吧？ 对。 所以每次当他说到那个什么让你像害死父亲， 害 死 我 们，我突然就走到他面前，哎呀，你应该当继承我的王位、啊。 看不见人，人看不见鬼， 对， 非常有意思。 有 这个在戏中是。 戏中戏， 活人和灵魂、和死亡的灵魂的交流， 嗯， 他不能直接对话，但是灵魂在交流。 对，我们在，我现在有点记不住了，就是您摸我，那个是在第一轮就加，还是后面我们演出？ 第二轮 吧， 第二轮。 对，就是，我觉得那个爸爸的福原老师那个特别好，我往这边走，我们俩正好一个错身，然后他伸手来摸我，但是摸不着我，那一下，每一次我在感受这个。就是在感受福原老师这么我们俩这个错身的时候，我的那种就很想依恋爸爸的那种情绪一下就起来了，所以真的这个 Electric 仰仗了，就真的是我觉得全台所有的角色都拖着， 互相拖着， 包括弟弟的疯狂，然后姐姐的那种关怀， 而且他的台词你别看他短，他每一段情绪都不一样， 情绪都不一样， 这个变化。而且变化你要找得很合理，现在他们都找到了， 这就是符合心理逻辑。 哎，对对， 他来 对 情感逻辑、心理逻辑、 情感逻辑、心理逻辑。 是的，特想问问导演，罗导， 你说， 就是我们这是十次演出嘛，十轮，每一轮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嘛？ 对， 都会有变化， 都会有变化，大局不会动。 哦， 在细节上，或者他跟他一个眼神，他我们都会有调整的。 嗯， 特别是。刚才福儿讲了，这个演员呢，由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演的多了，他对角色就不断有新的感受，新的这个 对新的认识， 包括这句台词，我这么处理的，这一点我又要感动了。我们每一轮都到最后一场了，按说就演完了，不，我们的福原罗导，我这句话这么说行不行？ 哦， 最后一场每一轮还在 推敲， 还在推敲， 对， 所以这种追求啊， 我们每天 太可贵了。 我们每天演完下来之后，演员之间说：“哎，你今天这句词儿，就是你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或者我觉得你今天有点太慢了，你稍微挤，对，就每天下来，我们都会在交流。 挺想问问陈子的，刚刚其实张老师为了这个角色看了20多本书啊，不断的反复研究那段历史和那段历史当中的那些人物，还有那些事件。那陈子呢，饰演这个角色之前做了哪些准备？ 我把那个三连剧看了，我把那个原剧本看了。然后就是还有罗老师当时我没有福原老师这么刻苦，就罗老师给我们讲那个古希腊文学， 古希腊悲剧， 然后我记得上了5天课， 对， 然后我每次就是每一轮我都会拿出来看，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特别有帮助，包括我们后来看一些就是跟希腊有关的电影，我觉得我的理解可能跟普通观众都不一样了。 所以说演员嘛，他需要去感悟生活的同时，一定要去 下功夫，每一个角色呈现在观众面前的都不是简简单单的看个剧本背个台词那么简单，而是需要你用心的去揣摩，甚至虐心啊，不惜虐自己的心，希望观众 真的很虐。 所以其实之前罗导还说过一句话，其实我希望演员不只要感动自己，要感动观众，感染观众。 是的，你自己必须得感动，但你感动了吧，你感动了观众不感动不行。因此他有一个心理外化的技巧。因此身台形表是演员的技巧，演员是一个有技术的一个工种。不是说凭自己什么就能什么的。你真正像这种戏，那就考验你的身台形表的基本功了。所以基本功好的都比较什么，可是还有这个表演和戏剧它得有一定的时间。现在十天半个月就排一个戏，那简直是我就是不能接受的。 那我挺想问啊，其实这两位演员都是演过了至少八场以上啊，像张老师都是十场一直在演嘛，十轮啊，十轮一直在演。你们每次在排这个戏之前需要准备多久啊？ 不一样，如因为那个时间要充裕的时候呢，会准备的时间长一点。尽量的挤时间准备，因为剧院的戏安排的挺满，有时候我一天要上午排一个戏，下午排一个戏，晚上再演出另外一个戏。 会串吗？ 穿越，简直是穿越。因为您比如说现在晚上演那个这个呢，上午可能排的是一个外国戏，下午可能排的是咱们一个古装戏。结果一下就穿越几千年，和中外都来穿，就会来穿得很乱。 然后晚上再演一北京现代戏。 对，所以经常，所以最去年前年吧，前年七月份的时候，罗老师就我弄我那个戏的时候，正好我四个戏同时在。 对。 我 他自己还当导演 四个戏， 哇！ 所以我简直就是，那就要说准备这个戏的时间，那就会相对压缩，那就没办法。但是也得抽时间，因为这个戏没有准备，绝不敢上台。 对， 其实大家刚刚听到了三位主创讲话，可能会觉得哈，三位主创的年纪最大，像张老师或者是像罗老师，应该是同辈年纪的。但给大家介绍一下，罗老师是1937年出生，今年是81岁高龄，而且81岁的高龄，罗老师非常的清晰思路，应该说十轮一直跟下来啊。这个导演是需要精力体力都得跟得上啊。 对， 非常累的一个活。 我的创作是不断的。现在的晚上跟他们，我白天在国家大剧院马上排一个古希腊喜剧。今天去定去选演员去了。马上就开排。4月26号到5月2号国家大剧院演出。 罗老师您这个身体能撑得住吗？ 现在还可以吧。还 声如洪钟啊。非常的好，就是是不是因为欣赏话剧，欣赏这些经典的作品多了，对您本身是有 他是这样 能够保持年轻。 简单说吧，简单说就是我是作为一个戏剧人，我到今天我一点不后悔。戏剧教育了我。戏剧培养了我，为戏剧我做一辈子，做到最后。 而且罗老师的家庭本身就是一个研究希腊戏剧的 世家。 罗老师父亲本身就是一个希腊的专家，希腊戏剧的专家。 对，罗老师的父亲应该是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在学戏剧史的时候，是希腊戏剧在中国的鼻祖。罗念生老师。 对，罗念生老师。现在他的女儿罗彤也还在继续传承了他们 家族 的事业。 对， 家族是个世家， 所以他们是希腊戏剧的世家。 没错。我觉得我们真的要致敬一下罗老师啊，81岁高龄还在为我们的希腊戏剧哈，能够传承下来，能够为我们带来不同的感受，或者说是能够让我们看到话剧在起源的时候它的模样，应该说做着特别努力的贡献。但我觉得罗老师内心就是一团火，每次当他去排练这个古希腊的话剧的时候，他是那种热情哈，那种激动，每一次都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很羡慕岑子，因为岑子是80后，咱们俩是同龄人，能够有这样的导演，能够有这样的老师，在你一出道的时候就一点一点的带你去认识古希腊的话剧。 对 啊，带你一点一点去认识表演。 对， 去感受表演。 对 啊，这是一个特别享受的过程。 对，我 命可好了。真的。好， 他是我们的中戏的优秀学生。 最后各位老师再用一句话来推荐一下这部戏吧。 哇，一句话。 一句话。 刘老师， 戏剧 来源于生活，生活造就了戏剧，所以戏剧和生活是分不开的，因此我生活的非常幸福。 谢谢罗老师。来，福原老师吧。 欢迎大家尽快来仁义实验剧场看这部戏，再不来可就没机会了，而且现在票已不多。 好，岑子。 我说一个跟我们就这两天一个就奥斯卡这次有两部电影，我看了的就是《水形物语》和《三块广告牌》，它都是讲爱化解仇恨。我们的戏也是爱化解仇恨，所以不管你是跟风也好，还是向经典致敬也好，欢迎走进剧场看我们这部《晚餐》。 其实话剧给我们传递的快乐幸福之外，还有很深刻的意义是告诉我们如何去爱，如何去化解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情绪，如何做一个快乐的人，做一个更加幸福的人。好，谢谢三位老师，谢谢 、谢谢主持人。 好，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听听谈耳朵。 回家 家看看，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 带上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 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